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流动新世异乡人嘅。咁呢个有讲到咁明显同异乡人有关嘅题目咧，今日讲嘅相关话题咧，其实系同一个简单讲就系一个由 A 点去到 B 点嘅一群社群，点样喺一个新嘅地方生活嘅一个话题。咁啊，里边可能会交涉到譬如一啲嘅，譬如会馆啊，同乡会嘅相关嘅一啲嘅讨论啦，喺里边嘅。咁啊，讲呢个话题咧，除咗我啦，嘉齐啦，同埋 Michael 之外咧，亦都请咗嘉宾，咁亦都系咧呢度叫咩啊？我哋叫做抢人 系 啊，咁啊将社科嘅主持咧抢过嚟嘅一个行为啊，咁啊就请阿郑伟教授，郑伟 ，hello 你好， 咁啊， 欢迎， 啊郑伟以前都系公记啊，我对面房嘅， 亦都喺浸记啦， 亦都系你嘅， 浸记生活大家都同一项 啊，冇错，咁大家都 流晒下 嘅，系啦，所以都唔系唔认识嘅，大家都系老友记嚟噶啦。咁啊，首先咧就喺正式开始讲之前咧，都不如请阿嘉齐讲解个题目好嘛？ 好啊，嗱，其实我哋接咗呢个题目咧，或者系知道阿郑伟嚟咧，我哋好开心，即系可以讲。即係有關嗰啲所謂同鄉會啊、會館嘅話題，咁但係即係諗嚟諗去就是、會館同同鄉會涉及啲咩呢？就主要涉及咧一啲唔係喺本城本鄉裏面習慣生活嘅可能係新嚟嘅外來者嘅問題。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從呢個思考嘅方式咧嚟去入題啦。咁而咧我哋就即係呢個題咧我自己諗啦嚇。咁我哋但係集合咗兩樣嘢。咁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異鄉人啦。異鄉人係卡苗著名嘅小説啦。咁係呢位法國嘅作者啦、作家啦，佢即係讓我哋去睇到一個法國人，佢去到北非喺法國嘅殖民地，佢嗰度裏邊咧生活上邊種種嘅，即係可能係對當地嘅嗰種抽離，但係抽離得嚟，佢又喺嗰度生活，即係嗰種好矛盾嘅嗰種所謂異鄉人嘅感受咧。我相信大家如果睇過佢嘅小説咧，都會明白。咁呢個就係即係既係一個可好似係主人咁嘅角色，但係佢又唔覺得自己係嗰屬於嗰個地方。 係啊，流動好似咧 係。係啦，嗱，流動的身世咧，咁即係就係我哋流動身世嘅即係呢個元素啦。咁係咩嚟咧？就係、是、一位台灣嘅，咁但係喺東南亞地方長大嘅即係好出名嘅作家阿陳大為先生，佢散文集嘅名字就叫《流動的身世》。咁就係即係主要散文裏面就係講佢好多喺東南亞嘅時候， 佢啲南洋嘅 係啦，南洋嘅嗰啲感受啦，同埋佢再。一个所谓华侨，即系一个异乡嘅地方，佢嘅生活嘅点滴。 系啊，嗱，但系请我不嬲咧，就我哋都要讲八分钟先俾阿主持啊。但系我要今次冇咁耐嘅，今次冇咁耐，我哋讲我讲少少嘢，即系一讲到流动呢个观念咧，令我谂起嘅咧就系可能近十年，大家都可能听到好多嘅所谓液态嘅观念或者液态社会嘅观念，就系、是、嚟自包曼嘅一个好重要的一个 concept。嗱，我嘅理解或者可以喺今日使用嘅讲法就系咩咧？就系而家我哋依刻嘅社会系相当液态。简单讲就系人与人嘅关系咧，人与人嘅归属咧，我自己嘅即系身份嘅认同所在咧，其实系一个液态嘅状况。即系话佢唔系一个完全固定话，我身为乜乜人，死为乜乜鬼，我就十世廿世都系咁。而我哋会成日都可以喺某种唔同嘅认同之间系 shift 嘅，系嘛？或者话今日着衫啊，听日飞日本啊，咁咩嘅时候，我哋哇，我中意嗰啲嘢啊，我好中意某个偶像明星，我哋会觉得个认同系可以喺唔同嘅好多嘢之间走，但系唔系好大问题。 咪所以问大家个问题啦，你系咩人？係啊，佢去到外國，我哋要介紹自己係咩人。OK， I'm from Hong Kong 咁樣。 係啦，嗱，而但係咧，佢本身曾經嘅時候應該唔係咁，曾經對應嘅就係嗰個固態問題，就係、是、每一個人咧都要對自己所屬嘅地方有一個好強嘅一個信念，強到咧佢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佢好多嘢佢會非常唔適應，或者非常之唔習慣，或者去到地方嘅時候會建立一個可能佢曾經擁有嘅固定嘅身份。咁而液態社會，我覺得個問題就係、是、都係有移民㗎啦，因為你必須有離鄉別井好多元素，即係推拉因素啲地方你要去走咗、但係你個身份嘅認同依然係一個可能係層固態嘅固定啲嘅身份認同嘅時候，點樣處理同解決呢個問題呢？可能就係一個即係今日我哋要講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元素。 我又同意出現又唔同意出現嘅睇法，不過會講一分鐘咁多做俾阿 Adam 就係其實呢個流散同身份認同咧，都唔完全係自我個人嘅事嘅。 Yes. 我覺得今日講譬如會館啊、同鄉會咧，最有趣嘅地方你可以放喺過去200至300年嘅大歷史或者係亞洲歷史，甚至可能中國歷史入邊咧，你會見到流散咧可以有主動，可以有被動。可以有被迫，可以有利益嘅推進嘅因素。咁但係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你點樣決定係融入定係堅持自己嘅自我身份認同呢？好多時唔係自己嘅事。咁喺同鄉會或者係會館呢一類嘅組織呢，就可以放置喺 整個地緣政治嘅歷史咧，你話到俾你聽咧，嗰、那個推拉嘅作用嘅功能喺邊度？ 係啦，我哋要請嘉賓講啦。咁啊，即係第一樣要問嘅就係、是，你做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研究部分係同同鄉會有關，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嘅，因為我諗可能有部分都係同個人嘅經歷啦，即係我自己其實係即係係國內嚟香港，好細個啊，雖然，但係我屋企人又潮州人。跟住佢哋其實生我嘅時候客家喺梅州咁，咁、我細個識講潮州話客家話，咁所以廣東話係我第三個學嘅語言。咁、我覺得呢樣嘢即係除咗話做 field work 容易啲之外啦，咁就係亦都好即係嗰個身份其實好混雜嘅，係啦，即係譬如文化上即係可能好認同而家都中意食潮州菜咁樣，咁、但係你身另外身份上政治啊社會個身份又唔同咗咁，咁所以我同意阿 Michael 或者頭先阿卓然佢哋講，其實係本身。佢固然有個大格局喺度，但係其實同一時間呢，佢點解會即係個同鄉會同埋會館今時今日我哋仲講，其實因為佢喺現代嘅社會其實都好 resilient 個 concept， 即係都仲係好同我哋當下嘅社會環境好有關係。咁我覺得可以切入其實由兩個理論去講嘅，一個就係即係比較通講中國人社會嗰個差距格局，佢同西方社會嗰種團體呢，由 individual去到一個 association 係好唔同嘅，我哋係推己及人嘅，我哋由家庭跟住到宗族，到同鄉，即係如果你有你係即係考科舉，當然有同年啦咁樣，即係嗰個格局入面咧，我覺得係幾有趣去理解中國人點睇個世界。 我補一個嗱，差距格局咧係即係比較通喺1940年代好重要的一本書仔，好薄嘅啫，建議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睇嘅，尤其係如果你中學生咧，就應該認真咁睇一次。其中一個好重要，佢用嗰個水滴。即係石仔，香港中國係啦。咁啊，滴水滴即係石仔落去一個水波紋。咁啊，每一個人咧都係用自己嘅為中心去睇嗰個世界認同，就唔係佢對比啦。所以西方社會裏面嗰種建立咗個結構社團，然後喺你喺裏面身份嘅一個嘅認同。咁所以佢講話中國人社會係用咁嘅方法去做，亦都即係可能同我哋以前講儒家嘅觀點有啲接近。 係啊，係啊，所以裏面就宗族，大家如果你仲有族譜嘅話，其實咪就係定立咗呢個輩分咯，即係我國內出世，咁當時有一啲政治運動，咁所以中間嗰個字隔咗，咁即係咁你其實已經分唔清楚嗰個關係。咁我覺得呢個有趣之後可以討論，就係話點解今時今日同鄉會啊會館反而好似比較有人性一啲，宗族嗰樣嘢咧好似淡化咗，係啦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就係大家講聚落，即係呢聚落到底點樣形成咧？其實就係William Skinner 其實講過一樣嘢嘅，中國社會咧其實應該理解中國社會咧唔係一個除咗大一統之外嗰個政治格局咧，其實佢喺民間社會咧其實係分成咗唔同嘅塊別，即係 region 嘅。佢可能幾十個自然村咧就會大家去一齊經商啊、賣嘢啊，有啲市集嘅建立啊，嗰啲市集建立之後，大家開始建立一啲網絡啊，即係一啲個人嘅關係，以至於一啲團體啊，同埋一啲商業嘅模式。咁嗰啲嘢之後咧，所以我哋成日會講咧，其實就係嶺南文化好唔同嘅，嶺南嘅聚落同其他地方唔同嘅。而我哋之後可能會講下東南亞嗰啲咧，因為大部分嘅移民其實嚟自於嶺南，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度啲會館基本上係廣東啊、福建嗰啲比較多。 阿 Skinner 佢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講到即係中國咧係即係好多啲村嘅點，然後可能喺因為村與村之間要貿易，有 market town， 跟住再有高級啲嘅城市，再有啲大嘅城市。咁但係點解中國會分成幾個大嘅所謂macro region 咧？簡單嚟講就因為可能係流域啦，可能係嗰所謂 catchment area 嗰個問題啦，即係嗰個河流嗰個分布問題。咁以至到各地可能都有一啲好獨特嘅文化，譬如香港所在嘅所謂嶺南嘅區域，就佢自己嗰個 catchment area 嘅裏面嘅一啲特點喺度。 所以我哋簡單講就係從理論嘅結構嚟講咧，就係當我哋討論會館啊，討論呢個同鄉會嘅時候咧，同我哋之前啲集數裏面討論族群嗰個觀念有啲關係，即係由下而上去理解一個巨大嘅社會裏面有啲乜嘢。咁如果我哋從大歷史嘅角度咧，呢啲嘅會館嘅歷史啊，或者同鄉會歷史，基本上冇辦法有一個有效嘅方法去被講述。咁但係如果通過由一個下而上咁去理解咧，依中間有啲嘅聯絡嘅脈絡咧，就可以去相通。咁但係會館都或者呢啲嘢都唔係萬能嘅事。 我問一問你，問一個問題先。嗱，好老土嘅。咁頭先你介紹過自己一啲少少嘅背景啦。咁如果我而家問你，Edmund， 你一個咩人？咁你會點講咧？ 我 覺得係睇下邊個問我咯。你問我，我可能有陣時我哋會講啊潮州人咁樣。即係如果我哋去到一個外地外國，咁你會講香港人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牽涉到你個身份認同，係對個你嗰個問嗰個對象，你想強調你邊一 part 嘅身份。 但係嗱，譬如我問，我都係如果我假設我都係潮州人，雖然我唔係啦。如果我同你講，喂，你潮州邊度啊咁樣咧，即係我記得周星馳啲電影裏邊問你邊條村㗎啦嘛。咁你會唔會再介紹得再仔細啲？ 都得㗎，都得㗎。即係呢個係牽涉到即係。我諗即係我父母其實唔同地方嘅，咁但係喺傳統中國，你會強調你父親嗰邊嘅籍貫咁，係啦，咁啊即係朝陽咁樣咯。 我覺得好得意一樣嘢咧，我哋即係可以講會館呢個問題啦。如果我哋睇會館嘅形成，其實係大概喺明朝嘉靖年間啦，係1560年代左右，即係最先見到嘅。咁但係嗰啲會館咧，開始嘅時候好多都係各省啦，全國中國各省就喺首都啦，可能係北京，有時係南京或者其他嘅大城市，佢哋俾嗰啲考科舉嘅考生嗰啲所謂試館啊。就係佢哋去到考試，咁要有地方住，因為可能等開試係要一段時間嘅，要等佢哋好好準備嘅。咁而咧，譬如我哋前輩學者何炳大先生嘅《中國會館史論》嘅研究裏面咧，就好強調咧，咁呢啲咁嘅會館咧，有啲時候佢唔係淨係擺明係一個省嘅會館嚟，佢好多時候係嗰啲地方嘅神奇，佢哋嘅名字，譬如係福建嘅就係天后廟咁樣啦，即係用咁嘅廟嘅方式咧嚟去營運嘅。一啲咁嘅地方咁嗱，但係除咗考試之外，逐漸有人發現整間會館喺度可能唔係好划算嘅，咁於是乎啲各地嘅商人佢哋都有呢、這個即係去使用會館嘅可能，咁啊即係由此就構建到一個喺全國嘅會館嘅網絡。 係㗎，我覺得譬如去北京嘅湖廣會館，其中一間最大啦，佢基本上歷史上啲名人，即係由早期嘅張之洞啊，到之後嘅即係曾國藩啊嗰啲，其實都係嗰度，佢哋裏面仲有戲院嘅，即係有啲好多功能性嘅嘢去聚集呢一班人喺嗰度。 嗰啲湖南籍嘅官員之所以可能成為力量，就因為喺北京有個會館，等佢哋可以得閒傾下偈咯。 北京好出名嘅四大氣流，其實全部都喺會館入 邊。係啊，嗱，我哋下一節咧會繼續講會館嘅。咁啊，但係族群身份認同咧，我最有一個好用好直嘅習慣咧，就會聽嗰啲外省各地嘅人咧，佢講廣東話，我認得嘅咧就係啲江西嘅口音。一聽到江西人嗰次去食飯，就聽到江西嘅侍應話佢係江西口音之後咧，佢竟然叫我話去佢鄉下度參觀。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啊！咁上一節咧開始講咗從觀念上去理解啲嘅族群啦，有未啊 Michael 所講嘅，無論係主動啦或者被動嘅，主動嘅今日用個移民觀念啦，或者話以前叫走難啦嚇嘅觀念，各種或者土生活嘅觀念，去到其他地方嘅時候，你有冇啲嘅支撐到嘅一啲嘅社會嘅組織同埋社會機構？咁就係所謂同鄉會啊會館。咁啊正話即係加齊都可以請你繼續講，即係話你其實可能好早嘅時候都已經有一啲咁嘅機構。 其實會館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奇特嘅觀念嚟。點解一個人去到外鄉要有一個同鄉嘅組織嚟到去記住啊？或者可能如果你係去考試嘅，就喺嗰度即係預備你嘅考題。 我咁問你，係咪即係如果同鄉唔幫你，冇人幫你嘅意思？ 應該係嘅，應該係。即係如果 有，除非你係有人當地有人照顧啦，又或者本身已經有好多鄉親去俾錢你嘅盤村啦。因為其實頭先嘉齊有講，其實會館主要當時係叫即係點講啊？照顧會考嘅會試嘅寒士啊，即係呢個喺乾隆年間嘅會館規例入邊咧係有講啊。會館嘅功能咧就係照顧赴考嘅寒士，咁所以咧基本上係一個賓館。咁除非你有錢去租嗰啲叫做咩啊？京師好多叫狀元樓或者狀元吉寓，就咧、是、酒店。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冇一個同鄉嘅機構咧，你根本就住都冇得住。 係，不過嗰會館嘅發展過程咧，我都覺得係可以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咁嗱，即係好長嘅，咁但係我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我之所以話會館呢樣嘢嘅出現好神奇咧，原因就係理論上喺明朝嘅原有設計嗰個商業嘅格局裏面咧，雖然都俾你對外貿易，但係有各地咧係有所謂牙行。係有牙人，即係有啲叫經紀人咧，係專責係由政府註冊嘅，咁嚟同你做生意。你要運啲貨去某地去買賣咧，你就要喺個牙行裏面去住，咁並且同啲牙人去做交易，即係就所以所有嘢都控制咗喺個政府嗰個監管之下。咁但係就隨住呢樣嘢逐漸崩潰啦，呢個制度唔係好成立到。 咁以至到咧商人去到各地，當然都要納税。咁但係你點樣去儲存你嘅貨品？你點樣去搞買賣？咁呢個就係你哋嘅事啦。咁點樣喺咩地方擺你嘅貨品可以最安全呢？梗係自己人去搞嘅。咩叫自己人？咁可能就係同鄉啦，係咪啊？咁呢個就係即係逐漸咧，由嗰個使館啊，即係原本會館係俾啲考生去居住嘅，咁就變成咗有商人嘅成分喺當中。咁但係嗰個考生居住嗰個問題咧，我哋如果睇明朝嗰啲記錄咧，有一啲發展嘅過程。咁大家諗下，譬如喺三言兩拍裏邊，我哋見到啲考生去各地考試，佢哋唔係住喺同鄉會館度嘅，通常係住喺啲客棧，甚至乎妓仔。咁如果唔係冇咁多香豔嗰啲，即係咁嘅愛情故事出現啦。咁所以即係個使館嘅作用越嚟越強。咁再加上嗰個商人嗰個網絡嘅建構，仲有一樣嘢咧，喺明朝之後喺清朝出現咗更多嘅，就由於我哋知道明末清初咧有好多大嘅動亂啊。特別係喺西南地方咧，四川啊嗰度死人好多，咁以至到咧，即係清朝政府喺成立之後，或者喺控制中國之後咧，就要將好多湖南啊、江西嘅人咧移民去即係中國嘅西南一帶，喺四川為主啦。咁而嗰個移民路線咧，由於好多外籍人士係去到四川或者佢附近一帶居住咧，咁所以有好多即係新嘅會館喺各地嘅成立。咁嗰啲會館成立就因為無他，我哋原本係住喺江西嘅，但係而家要去到四川嗰度住，所以我哋即係聚埋一齊，除咗商業啊、科舉啊個問題，仲有一個新嘅嗰個同鄉嗰個聚集嘅需要。咁嗱，我哋就見到一個咁樣嘅即係會館喺個成立啦，同埋佢功能之上去轉變。咁而何炳第先生咧，佢呢個會館史論咧，一個重要嘅貢獻係咩咧？就講到喺清朝後期啊，嗰個會館嘅作用咧開始有好大嘅轉變。咁亦都唔係再好照顧同鄉，即係佢發現係見到咧好多所謂同鄉會館咧，其實係同業會館嚟。咁有好多同鄉嘅人，佢哋就係做緊同一個業務。咁而嗰種同業嘅關係，因為譬如我哋可能一齊都係賣柴嘅，咁賣柴嘅時候，我哋唔好大家會喺度爭嚟爭去嘅。你福建人賣柴，我江西人都賣柴，我哋可唔可以協議咁樣？即係逐漸嗰個同鄉會館就變成呢個同業會館，而同業會館就好似行會咁樣啦。咁因此個由於個行都係存在，個利益都喺度，一齊向官員、向政府爭取，所以佢哋又會變成咗一個可以繼續存續嘅一個組織。 即係嘉齊雖然講得好簡略，但其實佢講咗好重要嗰個會館功能嘅擴張同埋演變，即係帶咗好多可能我哋之後要講嘅各種部分啦。 我同意，即係嗰個功能性嗰樣嘢，我諗就係令到會館其實一路都有新嘅生命力，即係佢會面對唔同嘅挑戰，喺唔同嘅地方，譬如啲外來人點樣同即係本土嘅人去互相融合，或者可能亦都有啲挑戰啊、競爭啊。咁譬如喺東南亞，我哋見到好多時候嗰啲會館，佢哋除咗叫會館之外，亦叫公司嘅，正正就係有牽涉到嗰個功能性轉變嗰樣嘢。 係，因為即係總體嚟講，會館由剛剛即係照顧考生去到商業之後。後來就變成即係同鄉同地方嘅所謂嘅原本係叫旅客啦，後屘就即係留低喺度嘅一啲聯誼啊、娛樂啊，甚至乎係慈善啊、救濟啊。另一個好重要功能就係當年就係即係你要原鄉安葬個功能，即係一啲即係過咗身，跟住將佢屍骨運翻去原鄉，種種喺即係地區地區之間嘅聯繫，點樣去將屍體移翻去本鄉，都係好重要嘅功能。仲有娛樂啦，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有戲棚啦，即係其實可以去到其實清朝其實喺譬如講起北京嘅時間咧，嗰、那個會館嘅擴張好犀利嘅。即係我哋見到四九年之後咧，有一啲統計咧係話有300多-400间會館喺北京，但係得30多间係明朝。建立有300多间是清朝建立，咁而當中有好多係好出名嘅人，即係考完試自己做咗官，自己又俾錢籌錢做間會館去照顧翻個同鄉。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除咗一個功能性之外咧，其實嗰個彰顯名聲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表示。所以你見到喺北京有啲會館可以細到得一個三合院，有啲可以大到有20个四合院，譬如即係好出名嘅即係湖廣會館啦、安徽會館等等嘅大會館咧，係可以喺政治、經濟、文化上嘅影響力咧，都越嚟越大。 係，我覺得呢個有個趣嘅。譬如有陣時喺清末民初嘅時候，你講合肥可能係講指李鴻章，但係過多幾年咧，你講合肥其實講段祺瑞，因為其實嗰陣時去翻好傳統即係、就是、會館嗰陣時最原初喺宋即係、就是、唐宋嘅時候講郡王，其實同嗰樣嘢係好直接嘅關係，即係啲有名氣嘅人，佢點樣去代表某一個地區或者城市。 咁有冇得當時譬如清朝中葉之後，譬如我哋好多嘅呢個會館，有冇啲出名嘅會館嘅名人嘅例子咧？即係郡王啊嘅例子。 譬如話即係。 有一個就係、譚志同嘅父親，如果冇記錯，應該係譚繼勳啊。 嗯， 佢就即係又係中舉啦，咁就即係做大官啦，梗係。跟住就集資起嘅就係湖南會館啦。啊，仲後來嘅湖廣會館係唔一樣嘅、嗯，湖南會館但係都係好出名嘅。咁當然啦，即係譚志同自己就慘啲啦。佢當年即係俾人拉嘅時候，其實都喺會館入邊俾人拉嘅，就係喺浏阳会馆，冇记错，俾人拉，跟住又蔡氏口就俾人斩啦。咁、另外就係梁启超，其实喺会馆嘅活动都係相当多啦。我哋知道喺新会会馆入面，其实佢写咗好多自己嘅著作啦，包括即係好多係反建制、反袁世凯，即係帝制复辟嘅时候一啲书信啊，或者一啲著作都喺新会会馆。所以会馆本身虽然话係联谊经济功能，但係渐渐去到清中后期呢，佢嘅政治嘅 icon 都几犀利。 係啦，咁我都可以舉例，譬如可能我認識得最多可能係肇慶會館，即係浙江肇慶會館。咁當時即係阿魯迅去到北京嘅時候，其實佢有七年嘅時間喺肇慶會館度裏面居住。咁佢當時就應該有教育一二年前後嗰七年，就即係做教育局檢視嘅時候嘅嗰一段時間。咁佢喺嗰陣時佢做去裏面住咧，就寫咗可能佢最重要後來我哋嗰啲譬如《狂野記》啊嗰啲小説都喺嗰度寫。咁佢亦都講翻嗰陣時佢裏面啲事嘅。咁就係、其實簡單講就係、基本上去到嗰陣時即係晚清嘅時候咧，佢去到嗰度啦，咁佢就喺裏面喺度住啦。咁住咗喺裏面咧，就發覺一個地方住得唔舒服嘅話，佢就會去嗰個館四合裏面嘅其中另一個位置揾過另一間房，又去住，咁然後棵樹又俾雷劈冧咗，咁然後就自己種翻棵樹，所以叫做寶樹書屋，佢就自己定咗個名，咁就好出名嘅一段嘅現代文學裏面嘅故事啦。咁然後佢弟弟周作人去到嘅時候，亦都係先入到北京嘅時候，都係喺肇慶會館住一輪。咁然後咧，佢見到話當時喺個庭院裏面咧，有一批嘅考試嘅人啊，就喺度食緊鴉片啊，即係好感覺好特別嘅。咁然後佢哋就離開肇慶會館，就去八道灣度住。咁所以你會見到會館去到晚清都有嘉齊正話講嘅考試嘅功能，即係話啲文化人或者讀書人去到北京，你都會去嗰度去。 唔係試館唔少得嘅。嗱，咁大家繼續講落去之前咧，有少少我想補充一下，我覺得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會館咧，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喺明清時代嘅發展嗰個精細化。頭先我問啦 ，Edmund 咧，你係咩人？即係除咗潮州人之外咧，可能我就要再諗啊。其實隨住清朝嘅發展，喺北京越嚟越多新嘅會館成立。喺新嘅會館，可能除咗我可能我係考試用，咁嗰啲係商人用，我哋有嗰個職業嘅或者係功能嘅分化之外咧，即係最大嘅分化，我哋見到係即係所謂精細化，就係嗰地方嘅精細化。即係可能係譬如廣東原本有個會館就夠嘅，但係突然之間可能要四邑嘅，可能係要新會嘅，即係越嚟越去即係精細化。咁另但係另外見到一樣嘢咧，可能係即係頭先阿卓然都提到嘅，就係點解好多官員唔係淨係考生啊，去到北京或者去啲政治中心咧，佢哋係要住喺會館度咧。原因都可能係因為明朝咧開始出現咗一啲法律。咁我啱最近睇到一個新嘅，即係喺弘治期間出現嘅條例。咁個條例就係咩咧？就係唔准嗰啲官員咧喺退休之後喺北京繼續住落去，即係要趕佢哋扯。嗱，咁你所以你喺北京置產，除非你係皇帝賜宅地俾你喺北京居住嘅啫。如果唔係咧，你都一個浮動嘅身份， yeah, 你要離開呢個地方。咁可以又離開個地方，喺中間你住邊度？不如就住喺同鄉會館裏邊。 係啊，即係單身寡佬嘅居所啦。即係當時嘅，即係最嗰個魯迅例子就精彩，就係佢啲同鄉其實個個都喺裏邊住噶嘛。咁啊，全部都不宜家室之好啦。咁但係就成日就夜晚去食飯。咁所以呢一種都有啲 hostel 嘅觀念咧，即係。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其實都幾 warm 嘅，因為喺異鄉嘅狀況之下，有一個温暖狀況。 係咁，頭先啊，嘉晴問咗個問咗 Edmund 一個問題，就係你係咩人啦？ 但 係 想問你㗎啦， 係啊， 你唔使問我，你唔使問我啊！我而家咧有一個圖片俾大家睇，就知道我係咩人。係 啦， 嗱呢個係我嚟嘅，雖然佢以前係比較靚仔啲啊， 而家都一樣靚仔。 呢個係我以前嘅小學嘅手冊，原來入邊咧你唔需要自己講嘅。我諗而家好多即係年青嘅一輩或者而家嘅小學、中學嘅手冊都唔會有㗎啦，即係證明咗我都年紀大啊，係一定要寫你嘅籍貫嘅。嗰時你嘅籍貫好重要，即係我嘅籍貫係開平啦。咁我記得以前喺畢業證書啊，或者甚至成績表咧，都會寫你嘅籍貫嘅。咁但係點解七十年代會咁樣咧？即係籍貫仲係一個好重要嘅身份認同，唔係你要去答，而係你被 assign 嘅。當然我喺香港出世。 八十年代學讀書嘅話，一定都重要寫。九十年代可能開始有機會有啲係唔使寫。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都仲係寫緊籍貫。 係啊，所以頭先嘉齊講，即係會館都會細化，就即係譬如開平人已經係有開平嘅同鄉會，就唔會話納入去廣東同鄉會或者四邑同鄉會入邊。咁所以亦都見到咧，同鄉會慢慢細化咧，其實去到。香港嘅同鄉會，可能我哋下一節可以再講香港嘅同鄉會啦，都有呢個細化嘅跡象。 係，我就係知道Michael 細個已經眼大大。系咯，正话张相出得唔够耐，应该要出多三十秒。 唔系，但系我有个问题啊，即系其实讲得好神奇嘅咧，就系点解我哋嗰个身份要同个籍贯挂钩？我知道我自己系五代都香港人，但我都系话俾人听，我系新会人嘅，喺手册度写。有冇其他好特别嘅原因？可能或者会使到香港啲同乡会会雨后春笋咁建立？我哋可能跟住可以再讲多啲。 系啊，咁就简单讲啫嘛，就系、是、可能啊，对啊嘉齐嚟讲，佢个嗰个。新會都冇乜新會嘅口音啦，即係簡單講就係鄉音都冇曬，但係依然係被人阿曬或者被指稱為你係某一個鄉下嘅人。咁其實嗰個鄉下嘅觀念有咩意思呢？其實一定係有啲意義喺度。我哋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我坐巴士啊，坐电车嘅时候咧，咁啊经过好多嘅大街嘅香港嘅街道咧，经常望到二三楼咧就有大量嘅所谓嘅同乡会嘅。咁啊，嗰个就简单咧，就系我童年时候咧认识唔同地方名嘅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咁啊，经常都问嗰度喺边度啊，市系咩嚟噶，系嘛？咁啊，姓系咩嚟噶？咁啊，咁即系完全唔识。咁但系慢慢睇到咧就。積累咗一啲可能對中國嘅最初嘅一個印象， 地名觀念 係啦，地名嘅觀念或者省籍嘅一啲觀念。咁 除咗春田花花幼稚園之外，就係嗰啲同鄉會。 係啦，咁但係我真係有陣時咧，我成日都有個迷思嘅，就係咩咧？嗰啲嘅地方其實做乜嘢嘅咧？即係嗰啲地方裏邊有啲咩嘅咧？即係其實我嗰個地方裏邊係咩嚟？ 呢個地方同香港有關？ 係啦，聽到麻雀聲啊？ 係咪打麻雀嘅咧？ 唔係，當然啦，我頭先講聯誼係其中一個功能，其中一個功能啫。 同埋打功夫嘅咧，係嘛？即係佢哋係咩地方嚟嘅咧？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可能真係要請嘉賓講講嗰啲嘅同鄉會。其實係一個咩東西嚟嘅咧？ 你香港點解同鄉會嘅？ 我覺得好多。你如果睇翻頭先阿卓賢講，就係嗰啲同鄉會嘅位置本身就已經講咗好多嘢。其實佢哋係基本上同香港嘅海岸線係好貼近嘅。而家填曬海你唔覺啦，但係其實好多喺北角啊、喺彌敦道啊、 灣仔啊、 渡船街啊嗰啲地方，其實當時就係啲外來人口一上船就嚟到嘅嘢。咁佢開始就慢慢。即係一個聚落，建立咗一班人嚟咗之後，其實可能下面嗰層其實係有啲好多工商業嘅，跟住二樓就係提供一啲所謂嘅文娛啊、康樂啊，以至文化嗰啲認同嘅一啲嘅活動喺嗰度。咁我覺得呢個好緊要㗎，同埋咧佢哋互相之間，你見到一個聚落咧，就係、是、唔同嘅籍貫嘅人慢慢建立咗之後咧，其實佢都有強化自己嗰個向心力嘅之餘咧，其實亦都同其他人有啲差別嘅，即係區分啊呢度嘅人。可能喺特別嘅地區，其實特別嘅工商業係特別發達嘅時候咧，佢就會做嗰樣嘢。其他嘅地方咧就即係有個某清楚嘅，唔係特意嘅分工，但係因為咁樣嘅遷徙嘅模式而導致。 即係可能我今時今日，如果我係新移民，我就可能揾社會福利處，係嘛？但係如果我係五十年前、六十年前嘅人嚟到香港咧，我第一件事就係去揾同鄉會啦，就係上去咁我就可能。生計啊，揾工啊，揾地方住啊，咁就可能有個照應，咁就係一個咁樣嘅工作。 同埋 Evan 頭先同我哋提到一樣嘢咧，就是、我哋從來留意香港交通網絡咧，可能會講國際上係點啊，即係外國歐美啲船嚟到香港，可能泊喺咩位置？咁但係我哋都要留意有一個內河嘅網絡噶嘛。咁譬如喺廣東珠三角嘅，或者係可能喺即係潮汕啊嗰邊嘅即係船隻嚟到香港，可能就係泊喺。北角啊，或者可能係嚟到九龍呢邊，去到新田地街啊，即係嗰啲地方。所以點解嗰啲地方，譬如上海街啊、新田地街，頭先我提到嗰啲地方有咁多嗰啲同鄉會嘅設置，就係、是、因為你落船，其實第一個地方要去揾嘅就係揾我係邊個鄉下嘅，邊個同鄉會喺嗰度，然後就揾人幫手，或者係可能進入呢個社會嘅一個門檻咯。 係，所以我要置翻係一個即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歷史情景先知。我哋而家唔係撳個掣咧 ，search 可以揾到邊間酒店住。即係其實同鄉會當初喺香港，其實個歷史都係長嘅。即係唔係話好多人以為係可能四九年之後話韓戰啊大躍進之後話好多難民潮嗰陣時候先同鄉會，絕對唔係。其實香港同鄉會追溯歷史可以去到。是十九世紀末，譬如番禺會所就是十九世紀末，即係香港嘅即係好出名嘅商人何添何善衡係發起組成嘅啦。咁一路至到當然你戰後都會有好多同鄉會。咁但係咁長嘅歷史入面，好多鄉里嚟到香港，其實得兩件事要做嘅。第一，揾食揾工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揾鄉里去幫手。第二，揾住。揾住嘅地方都唔係咁容易嘅，所以以前嘅同鄉會咧，點解好多時會喺二樓咧？就因為佢劏房嚟嘅。有啲格仔房咧，係可以俾啲鄉里嚟住一套 半個禮拜啊，或者係有一啲以前係去打工而俾人炒咗，以前打工冇得住嘅，俾人炒咗就冇得住啦。咁喺揾工期間又去同鄉會又住兩三個禮拜揾工，咁所以嗰個都係本住除咗打麻雀之外啊，就嗰個救濟啊互助嘅功能咧，都係喺度嘅。 即係我自己做研究嘅時候，中上過去嗰啲地方嘅，即係大家可能未去過咧，就想象唔到。但我覺得大家應該睇過葉問嘅，即係葉問入面打功夫嗰種格局咧，係同我幾間係有好類似嘅。即係除咗係嗰啲紙皮石之外啊，即係好似你回到四十五十年代，或者甚至再早八十年代，即係有啲有改建啦。嗰種嘅格局，即係佢係提供咗裏面好似包羅萬有嘅。即係我哋而家啲文娛康樂設施由政府負責。但以前呢，其實喺呢度除咗話頭先講嘅商業啊、居住嘅功能之外呢，亦都係提供好多聯誼嘅一個作用喺嗰度。 所以簡單講，同鄉會就係一個綜合嘅社會功能啦。咁就係當未有即係殖民地有其殖民地管治時候啦，咁你冇咩人可以幫嘅時候，咁同鄉會呢就承擔咗一個咁樣嘅功能。咁所以呢，佢本身嗱，我點解我淨係講嗰個社會福利嘅問題咧？即係今日一個人嚟到，可能我要求助於揾住宿揾嘢咧，就係變成一個社會負擔。即係我哋會用一個你係嚟攞社會資源負擔去做。咁但係咁明顯同鄉會咧就唔係一個咁樣嘅組織嚟。同鄉會其實就係你有一個人力嚟到，可能一個年輕嘅男人嚟到，佢就係即係你為你個鄉建立一個力量嘅一群人嘅嘢嚟。咁簡單講就係當時好明顯我收。接納呢班人係因為我想接納更加多同鄉嚟，我先成個同鄉會。如果唔係，我就唔使搞咁多呢啲咁嘅組織啦，我趕佢走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嗰個人群嗰個聚集嗰個力量同埋主動性咧，同鄉會其實有一個咁樣嘅角色，我感覺上有咁樣嘅功能喺度。 我想問或者 Michael 可唔可以解答一下咧？嗱，就係同鄉會，我哋都知道嗰個社會嘅功能、救濟啊，或者等等經濟嘅功能喺邊？但係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點解？會有同鄉會出現咧，而同時，英國殖民政府唔會唔知道同鄉會會構成一定嘅力量，而且力量有可能會對殖民統治有所威脅，咁啊點會容許呢啲事發生啊？即係可唔可以大概同我哋解釋一下？ 我諗整體嚟講，嗰個關係好互動嘅，一方面佢覺得好威脅，所以其中有個講法咧就係話。香港嘅公屋嘅政策其實本身有一啲目的，就係將一啲好聚集嘅聚落咧打散佢。因為你以前就係唔同鄉唔同嘅嘢，好同嘅向心力。咁你打散咗之後咧，就即係可以解決咗一啲頭先我講到械鬥啊，或者甚至佢哋會抗衡一啲集體抗衡一啲政府政策嗰樣面向。即係我諗喺新界，其實嗰個歷史對於二十年代即係鄉議局未成立之前嗰個歷史，其實係令即係英國人對於呢一啲嘅聚落係好有戒心。但同時之間你又見到咧，佢又要同佢合作嘅，因為點解會嗰陣時嗰個工商會變成咗鄉議局咧？就係因為佢提供到一啲功能啊嘛。即係你有啲功能就係，就算我哋而家成日諗國內啊，係咪冇同鄉會咧？佢係冇同鄉會呢個組織，但係咧你去到一啲城中村咧，如果大家去睇咧，當唔同嘅佢哋嗰啲所謂宅基地之後咧，建立咗一啲村委會啊，佢哋都叫股份公司轉型之後咧，呢啲嘅所謂嘅 social organisation 同一時間都係被允許存在嘅，因為就係因為佢提供咗一啲可能政府冇咁多資源，但係又好需要提供俾民眾嘅一啲嘅公餘啊、休憩啊，或者我哋所謂嘅 public goods 嗰樣嘢。 你以我所理解，深圳市入邊嘅再原居民大約有50万人左右。咁而家深圳嘅人口應該係1000至1100、1102，我唔好肯定啊。總之就超過1000万嘅啦。咁所以簡單講就係佢有50万嘅人口喺裏面。咁其實裏面咧好多嘅所謂原居民嘅村咧，都有所謂嘅，正話你所講嘅，即係村公所啊，或者叫做村委嘅組織喺裏面。 咁方面就係村委啦，擺有個我見到啲好得意嘅，就成會起到好大嘅 building。左邊咧就好似政府嘅村委會，右邊咧就係其實個私人嘅所謂。股份公司，但其實是當地嗰個集體去成立嘅。 係頭先答翻嘉齊嘅問題咧，即係殖民政府特別喺冷戰時期，或者即係喺戰後啦，即係你都話知道其實同鄉會可以構成一個好大威脅嘅即係動員嘅網絡。咁啊，點解唔打死佢哋咧？咁其實都係同即係當年英國戰後嘅國力嘅同埋殖民政府嘅資源有關啦。所以佢哋採取嘅策略都係呢一啲咁嘅群體組織咧，即係邊要打死，但邊又要放生。即係你乖嗰啲咧，就可以放生你。譬如例如舉例，即係我唔可以話乖嘅，即係同殖民政府合作比較好啦。譬如番禺會所就知啦，佢可以俾佢可以同耶穌會合作辦華人小學。咁你知道件事其實佢已經係喺站喺邊一邊。譬如有一啲 殖民政府覺得太唔乖，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哋而家可以睇一幅圖，六七年發生嘅事，就係即係福建同鄉會同埋即係福建同鄉喺北角，基本上係被即係殖民政府即係軍事鎮壓嗰一段嘅即係北角嘅歷史，大家都知道。但係同時間，你知道有一班人又可以容許佢去宣揚自己嘅政治主張嘅，譬如另一張圖，我可以見到即係唔係所有嘅即係香港嘅同鄉會，大家可能都以為係左派嘅。其實喺好一段長時間入面咧，好多嘅同鄉會咧都係會慶祝雙十，即係雙十嘅節日嘅。咁就喺報紙登報紙，其實呢啲報紙一路由五十年代一路登到八十年代，即係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先慢慢少。咁所以咧，你可以解釋到，即係殖民政府其實係喺一個鋼線上面行。即係既唔可以壓曬，但又唔可以放生曬，都難嘅，都難 嘅。譬如我所知，譬如崇政會啦，或者崇政總會咧，即係客家嘅會啦。咁其實譬如曾經，譬如喺佢個大堂裏個禮堂裏面咧，其實係有一個所謂崇政會嘅一個會堂嘅。咁其實裏面最大一幅相就張發輝嘅畫像就喺裏面。咁所以你要見到即係嗰個同國民黨嘅關係啦，那個連結啦，曾經都係好多同鄉會裏面一個好重視嘅地方。可能張發輝個歷史，可能大家都會知道佢同客家啦，佢同國民黨啦，佢同蔣介石啦，佢同即係同香港嘅即係歸屬，最尾係咁咧，都有關係。咁所以你會見到，所以呢啲嘅同鄉會係咪冇力量呢？其實都唔係，佢有力量，佢亦都同即係好多海外物嘅脈絡可以聯想關係。咁所以呢啲同鄉會力量唔係淨係救死扶傷咁簡單，佢仲係一種社會主動積極參與嘅力量。 你頭先我問過咧，大家即係對於同鄉會佢嗰個來源啊，即係有咩人去組建咧？即係，但係我相信呢個係好複雜嘅問題嚟。即係就係譬如可能喺戰前啦，或者港英統治香港嘅初期，可能好多時候係各地嚟嘅商人，或者佢哋原本已經係鄉親所組成嘅。但係可能係到譬如喺內戰之後，好多難民都係國民黨嗰邊嘅難民。咁佢可能就親友親台嘅機會大啲，咁但係可能再後期啲來自中國大陸嘅，咁可能佢同即係共產黨啦，或者係中共嘅關係密切啲，可能就會親咗。即係但係佢嗰啲領袖，我相信都係原本喺國內係領袖，或者係喺香港嘅工商組織裏面都有一定嘅地位，佢先會有興趣去組建一個同鄉會，再擴大自己原有嘅力量。 係，同埋好似即係廖家咁樣啦，即係香港，即係佢哋銀行咁，咁佢哋潮州人， 潮州人 咁，佢哋即係你潮州好分好多嘅，有工會，有商會，有咩咁各自嘅時候咧，當你有啲頭面人物嘅時候咧，各自有可能會有一啲傾向，有啲會成立一啲工業多少少，有啲商業多少少。咁其實通常佢哋就係俾咗啲好多資源喺度，今時今日都係一樣嘅，就需要呢啲商人嘅介入咯。 咁或者會唔會組建咗同鄉會，自己嘅力量再大一啲啊？ 係啦，我哋咁樣去講或者咁去理解，即係正話都有講啲提面人物嘅力量啦。但係其實真係要去梳理或者要處理呢啲內在嘅力量咧，我不嬲都覺得係一個研究上嘅難題嚟。因為日兩個人之間嘅飯局，佢哋兩個傾乜嘢？大家知嗰啲飯局傾咩？點知咧？你點知道佢哋係嘅連線嘅脈絡係咩咧？但係調翻轉嚟講咧，你喺通過呢啲嘅會裏面嘅成員啦、組織嘅演變啦、佢哋唔同嘅人物嘅交替啦、各種嘅脈絡裏面咧，其實你都揾到有啲嘅聯絡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做同鄉會嘅研究呢件事本身咧，其實係處理緊喺社會功能上面各種力量嘅交錯之下，無論係經濟啦、社會工業啦唔同嘅脈絡之下，佢可能可以出現嘅一種社會組織。各位观众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嗱，我哋之前讲咗好多无论系喺中国本身嘅明清时候嘅会馆嘅情况啦，之后讲咗喺香港会见到嘅一啲同乡会嘅情况啦，但系呢两个地方真系我哋叫做内部嘅，即系话就系唔同跨省啦，或者当时喺英国殖民地之下中港之间嘅一啲事，咁但系同乡会呢个问题咧，既然系牵涉到同移民啦。流徙有關係咧，其實當然唔止喺中國嘅土地，咁譬如喺東南亞呢個地方咧，喺好長嘅時候，我哋講咁多集都好清楚啦。其實相當多嘅華人嘅社群同埋族群喺度，咁所以其實咧，東南亞咧亦都可能係研究呢類型嘅組織嘅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所以我自己做即係同鄉會研究嘅時候咧，第一站就係去咗檳城。咁檳城真係好靚啦，大家即係去食嘢啊，去旅行啦。咁但係當地其實就係、是。 槟城就是成个马来西亚最多华人聚居的地方嚟嘅。咁当地其实好多佢有所谓五大氏族嘅，就建立咗一啲公司，就用姓嚟代表，但同一时间好多会馆同同乡会喺当地成立嘅。咁我觉得嗰个好特别嘅就因为其实佢马来西亚政治最特别就系啲族群矛盾。咁个族群矛盾之后咧，某程度上强化咗中国人或者华人嘅身份喺嗰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又要同好多当地嘅马来人啦、印度人咧竞争。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槟城当时我去做嗰个 project 嘅时候咧，就睇到佢哋点样尝试去保育翻呢一扎佢哋其实都仲有好多现行公用嘅呢啲嘅牌楼啊、公司啊，同埋即系一啲嘅即系会馆咁样。 係啊，即係講到檳城，即係我同阿 Emin 冇夾㗎。但今日咧，我唔知阿 Emin 會講檳城添嘅。咁我又帶咗張即係唔係六歲嘅相，但係張都未到六十歲嘅相，就係啱啱上一年嘅十月就去檳城，就係講到 Emin 講話，即係其實檳城，如果你想睇同鄉會啊，或者係公所咧，你真係唔可以唔去檳城，因為佢真係保育得好好。呢、這個就係港商公所。頭先阿嘉齊有講啦，好多時啲公所發展到就唔係一個地緣嘅公所，唔係一個鄉下嘅公所，亦都唔係一個行業公所，係鄉下加行業加埋一齊嘅公所。咁呢個港商公所咧，就係我當時喺檳城嗰度影啦。因為即係檳城嘅同鄉會或者公所咧，同香港睇到頭先卓然講有少少唔同，就係、是、你唔需要搭車睇二樓嗰個招牌。大部分都係地鋪，招牌好靚，保育得好好。如果大家想參觀咧，係必須要去嘅。咁當然，即係頭先 Emin 講話，即係喺檳城嘅同鄉會咧，當然喺其實東南亞都好多啦。譬如你喺新加坡會見到啊，喺檳城會見到啊。所以我頭先一開始嘅節目話，其實要將同鄉會嘅事情，即係置翻喺即係過去200年嘅一個大歷史。咁點解會流曬咧？當然有好多同揾工啊、逃難啊，甚至乎有啲。我知道檳城有啲人係主動去嗰度，原本係做官嘅，但係發覺生意太好揾啦，就變咗做生意，就發咗達，跟住咧就即係建立同鄉會，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歷史故事喺同鄉會入邊。 我同你差不多時候去馬來西亞嘅，不過你去檳城，我就去馬六甲。咁啊，另外咧，我之前喺幾年前咧，亦都去過古晉，咁啊，唔係依邊島啊，另外一邊嘅地方。咁其實都唔係好熱門嘅，我哋所知嘅華人聚居地但係咧，兩個地方咧都係一啲近河或者近海邊嘅一啲嘅碼頭嘅位置咧，總之黐住碼頭邊嘅地方咧，基本上你都會見到一個非常之典型嘅華人東南亞聚居格局，即係佢就喺碼頭邊度咧一批牌房咧，各種嘅咩糧啊、油啊、唔同嘅物產嘅鋪頭喺度啦，然後咧有啲居住嘅啲居所啦，然後咧譬如喺古晉咧，你會見到喺最當眼嘅碼頭嘅位置咧，你會見到一個即係我唔記得 exactly 嘅名，因為但係咧佢一個所謂嘅華人嘅公所嘅位置，就係、是、一個好靚嘅印象中係一個清朝形式建築嘅一座嘅 building。咁簡單講就係、是、當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我馬來西亞應該都係南洋地方，但你會發覺好多呢啲碼頭位置咧，其實都係俾華人嘅聚落所去佢哋嘅社群喺裏邊。 其實回應咗頭先 Emin 講啦，香港都係噶，喺海邊啊、新田地街啊，即係佐敦道碼頭附近啊，大家要上岸，大家要做買賣、做貿易，要有孤呢，要俾佢哋安身。其實啊，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喺其他地方嘅華人同鄉會嘅聚居都有呢個特點。 南北貨其實都係華人去運作。 咪一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嘅。咁嗱，譬如我自己個喺海外嗰啲華僑聚落嘅經驗，就去睇曼谷啦。喺泰國曼谷最繁盛嘅區域就係唐人街，唐人街裏面有好多即係會館嗰啲遺跡，或者佢已經可能要繼續喺度運作緊嘅。但我有個問題就係啲商業咁繁盛，即係華人可能喺呢啲東南亞地區都有好顯要嘅經濟地位。咁但係點解佢哋仍然係好似一個異鄉人咁樣嘅身份嚟到處置佢哋喺即係當地嗰、那個即係同當地人嘅交往？佢哋點解唔係一個本地化嘅過程裏面去成為咗嗰個地方嘅人，而係要繼續去保持翻自己唔係華人添啊？可能係某地嘅華人嗰、那個籍貫嗰個身份，即係呢件事係咩一回事咧？ 係咯。即係點解我哋要即係佢哋 點我哋喺香港見唔到紐約同鄉會 香港 即係件事就係點解你去到嗰個地方要即係咁強調自己個鄉下嗰個根？咁當然咧，我覺得佢即係可能 Emin 可以補充就係、是、去到東南亞，可能真係以當時嘅歷史嘅環境，實在一個好兇險嘅地方，好危險嘅地方，亦都有多族群嘅地方，可能有啲自保嘅功能。 係啊，你見翻嗰啲即係好多東南亞由檳城到可能會安嗰啲地方咧，你睇翻佢哋嗰啲聚落咧，其實佢哋係 中間有個宗祠啦，可能有啲宗教啦，跟住有啲公司嘅建築啦，附近自己嘅人咧係即係聚埋一齊嘅，同埋咧會見到啲好防衛性質嘅一啲設置喺嗰度。本身就係因為當時其實同原住民其實之間係好多嘅械鬥啊，嗰啲其實到90年代其實都仲有好多反華嘅一波一波嘅地浪潮，咁所以嗰個身份建立係好矛盾嘅，即係佢哋好嘗試融入，佢哋喺當地咧嘗試融入當地社會，但同一時間咧，佢呢啲公司又會成立一啲學校，用華文做教育啦。即又同一時間咧，甚至去到你話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有咗錢嗰啲人啦，好強調佢個中國身份。清朝俾咗佢幾品道台俾佢啊。嗰個進士可能有一家人即曾經係進士及第嘅，即以前 trace 翻佢個宗族。即我諗呢個有個矛盾性喺嗰度，一方面佢想融入，但唔係咁容易。咁所以佢要強調嗰個混雜身份，即係佢哋想融入又唔係咁容易融入得到，咁所以佢哋需要有好多嘅做法咧，係令到佢哋可以平衡翻佢哋各自嘅利益同埋身份之間嘅一啲矛盾。即係譬如頭先我哋講有錢嘅人喺東南亞咧，其實佢一方面強調佢哋即係個嗰、那個即官方俾佢嘅身份啦，但同一時間之間咧，可能佢哋阿馬弟咧又資助緊一啲革命嘅一啲活動嘅，其實喺十九世紀、二十世紀， 可能佢功名啊， 係啦，即可能孫中山嚟籌款啊就話喺冇問題，即係一定資助你嘅， 係啦， 但同一時間清政府有啲嘅嘢同佢傾，佢又好好 開心，風險對沖啊， 係啊係啊，中堂嗰度擺住個紅頂子咁樣，但同一時間阿馬弟又即係過緊革命黨嘅錢，即係即係呢種 hedging， 嗰輪革命都玩曬。 買兩邊， 買兩邊。 其實呢個你睇，譬如你好多人去檳城咧，去參觀個好出名嘅藍屋咧，即係嗰個就係Crazy Rich Asians 喺入邊拍最尾楊紫瓊 同個瘋狂嗱，我係超豪男 係啦，最尾打牌嗰幕一個非常之靚嘅大宅，就係頭先 Evan 所講嘅，即係原本係做官嘅，仲喺大宅入邊咧，即係表明大家係做到。佢自己做到咩官，但後來咧就唔做官啦，做生意，亦都揾好多錢。咁啊，同時間咧，當然咧，佢有好多財富啦，咁就會頭先 Evan 所講，有可能會資助一啲咧，佢覺得值得資助嘅嘢。但同時間咧，都代表自己係根正苗紅啊，有個幾多品官喺度嘅。 係啊，我諗之中嘅平衡，好多時係商業人士咧都經常會出現嘅，即係佢哋唔會話好極端地向住一個方向行，咁所以佢係遊走於唔同嘅力量之間，咁都係正常，或者可能係。某一種或者某一種定義上嘅成功嘅一種模式， 即係去到新一代，譬如講翻保育嗰個議題咧，我哋當時我研究當地一個叫 Penang Heritage Trust 嘅人咧，其實裏面有好多人咧都係華人為主嘅，但同一時間咧，佢盡量咧又融入一啲其他馬來人啊、印度人入嚟嗰度一齊去做保育。佢哋同一時間咧喺保育嘅過程好強調華人嘅身份啦，但係咧佢哋又願意加入當地。嘅政府嘅一啲諮詢架構入面，即係我諗呢個亦都係當地嗰個華人嗰個點樣去maneuver 嗰個政治同埋社會環境嗰個行為。 呢個遊走頭先我哋喺即係殖民地嘅歷史都會見到啦，即係有一啲同鄉會係支持國民黨嘅，有啲同鄉會咧係當然係左派嘅啊。咁但係同時間你喺近期都會見到一啲遊走現象，點解會留意到呢？如果大家唔知道會發覺一啲同鄉會嘅名字啊，以往一般喺香港同鄉會都叫女港乜乜同鄉會，或者橋港乜乜同鄉會嘅。咁即係回歸之後咧，慢慢你見到有一部分嘅同鄉會咧，就會改做香港乜乜同鄉會，就唔再做女港同埋橋港，即係可以見到咧當中咧顯示到佢嘅身份認同有一定嘅改變，即係由客變成主，即係主場啦。同埋客場嘅分別，但咧更加有趣就係咧，你見到有一部分嘅同鄉會咧係冇選擇呢個潮流去改嘅，但係佢唔選擇去改咧，其實咧都顯示咗某一定程度嘅身份認同。 其實我覺得咧睇東南亞同埋香港嗰啲即係同鄉會又好，會館又好嘅發展咧，有一樣嘢我哋都要留意，就係嗰個身份之所以可能浮動，都係有啲客觀形勢嘅形成。譬如係即係由明朝開始到清朝之間，無論係喺菲律賓、喺印尼，咁啊啲西班牙嘅荷蘭嘅殖民者，其實多次屠殺咧當地嘅華僑嚇，咁所以即係華僑佢哋本身嗰個不安全感係好強烈嘅，咁而咧嗰個不安全感就令佢哋可能係同鄉嗰、那個或者係中國人嗰、那個性質或者佢哋嗰聚集係更加重要，以至到咩咧？點解佢哋嗰個重要嘅公民喺中國嘅公民喺佢哋海外有用咧？就因為對翻中國人有用啊嘛！即係佢係喺中國嘅本城本鄉裏面係即係大嘢嚟嘅。 你講到 咗不安定感，譬如有個電影好出名，《秋天的童話》係嘛？咁啊，我哋話即係周潤發鐘楚紅係嘛？咁啊，周潤發幾多嘛？周潤發乜都冇啦，好窮啦，窮困啦，女孩子啦，鐘楚紅啦。咁喺佢乜都冇無罪無助嘅時候咧，佢哋就點咧？就話我哋中國同學會啊嘛，咁啊幾個三三兩兩嘅同學咧就舉支旗咁就話自己係好勁。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段古仔嗰度嘅氣氛同埋感受咧，好講到個海外華人喺去到一個異鄉嘅城市或者異鄉嘅地方，佢冇其他方法嘅時候，只能夠靠住自己之間嘅同鄉嘅力量建立一個身份，同埋建立一個互助嘅機制。咁其實可能海外佢本身最初係一種咁樣形式嘅狀態。 不過我覺得而家香港，我哋叫做中國人當家作主啦。咁究竟我哋仲需唔需要保留一個強烈嘅即係異鄉人嘅身份喺呢個自己應該係主人嘅土地咧？我真係要深思。 嗱，呢個我哋都可以咁諗啊！嗱，即係譬如我哋話講五十年代嘅北角嘅時候咧，我做五十年代嘅文學嘅研究啦。咁啊，經常講五十年代嘅北角咧就係小上海嘅。咁然後咧去到七十年代啦，到雅思去寫香港寫北角嘅時候咧，我開始慢慢出現好多咧福建風情，即係慢慢由小上海咧，慢慢轉咗做小福建嘅。咁而我哋喺好多地方咧，都會用一個咁嘅小 XX 啊、小 YY 咧去講即係去到嗰度咧，就有一種當即係所謂香唔同地方嘅風貌或者唔同地方嘅風情所在嘅。咁所以我哋譬如好多時喺七八十年代嘅時候，可能有啲美加嘅香港移民潮啦。咁所以去到多人多嘅時候，就話嗰度根本就好似係香港咁嘅地方。所以我哋唔知去到幾時，世界各地都係建立到好多嘅小香港。 Thank you.